些苦心开过没有，但试过散心旅游如何答没有。闭上眼我最挂念谁，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，港的车站里尚有月台曾让我们满足到落泪，够不拥有也会记住谁，快不快乐有天总过去，爱若为了永不失去，谁勉强娱乐破碎，爱若难以放进手里，何不将这双手放进心里。时间会走，当失恋的我开始与旁人携着手，但什么可以拥有，潜在那镜背后，最美丽长发未留在我手，我也开心饮过酒。

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，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。9月30号周日，由于国庆节假期调休，全国仍是休假前的工作状态。到了晚间，影院开始热闹起来，内地影视大盘以 2.6 亿元收官。开心麻花的新片《理查的姑妈》成为唯一一部破亿电影轻松领跑国庆群雄，问鼎冠军。四部新片联手占据昨天大盘 97% 的票房份额，《理查的姑妈》首日报收 1.05 亿元。尽管轻松夺冠，但是开画成绩不如去年国庆档的同门电影《羞羞的铁拳》。影片口碑对比也暂落下风，后者时光网评分 7.3， 而《理查的姑妈》目前均分 6.2。张艺谋导演的全明星阵容新片《影》在排片占比上压制住《无双》《胖子行动队》，首日票房斩获6749万元，拿下昨天的亚军。影目前时光网友的评分达到 7.8。 庄文强携手周润发和郭富城的新片《无双》在上映第一天开出5375万的首日综合票房成绩，位居第三。而包贝尔自导自演的喜剧电影《胖子行动队》在国庆四部新片的竞争中暂列下风，首日票房3073万元。口碑对比方面，《无双》的时光网友评分 7.5，《胖子行动队》在四部新片中暂时垫底，均分刚达到及格线6分。国庆节假期从今天正式开始，口碑和品质才是各部新片最重要的招数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，5点《千千阙歌》，7点《早安音乐秀》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 质。林光家居感恩季，贺中秋，迎国庆，喜乐迎双节，购物有惊喜，金秋意更浓。 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国庆假日的男左女右。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陪伴，和你一起重温我们以前听过的暖文章，还有一些好听的歌曲。假日时光嘛，就让我们放松一点，可以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，也可以不想睡就一直这样听着。所以我们可以安静地重温一些好的歌曲。下面这首歌呢，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，来自梁静茹演唱的《花园》。我想每个人心中大概都有一座美丽的花园吧。 真的心情在浮现，我有太多感觉，必须再见一面，不能好聚好散的爱会让心纠结，离别谎言，有些时候也许是体贴，你用泪光回应我的真诚谅解，明天我们都有艳阳天，你是心中的一个季节，纪念我曾勇敢。

月挂在心灵的树上，雨大雨大时，风大时，让我的心如荷塘，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。相聚在彼岸的船头，你对我笑，我对你笑，你给的思念无悔的爱，原来一直是你是我回家的深情眼眸，雨大时，风大时，你的笑如明月，挂在心灵的树上。雨大时，风大时，当我的心如荷塘，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。雨大时，风大时，你的笑在心灵的树上，雨大时，风大时，让我的心如荷塘，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。

直到现在我才懂，海阔天空在我心中，湿透了眼就不再迷惑，望着你给的黑夜，当泪划过才能对自己宽容，海阔天空我顶着